22:05:5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6号周四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令，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 Switchfoo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家，哎，我们回家了。这是男左女右的家，这是咱们每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的家。这个家其实每天晚上呢，之前有一个就是红人选红人环节，而且呢紧锣密鼓，一开始就要选。什么是红人？现在好像我都不用太解释了，因为从昨天开始吧，这个环节要去淡漠去了啊。就是什么叫淡漠去了？就是慢慢的散去了，因为这个红人。有他或者没他呢，我们忽然发现我们这聊天量啊，不以今天晚上有没有红人而就是左右，昨天一下穿到了2.7米，好像就是270多条的对话量。 好了好了，我刚才呢故意不说话哈，我就在想这样的一位在直播间当了11年老嘉宾的这个怎么说呢，非专业节目主持人哈，如果让他开场，如果让他串联，他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开始男左女右呢？哼，不过如此哈。这个刚才之所以没有说话呢，是因为就是我发了一张你的照片哈，但是我的这个词儿，我是想说侧面来喽，那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联想来个侧面老喽，哎呀给我吓的。 你可能说的是真话。 没有没有， 你是把真话说出来了吧。 哎呦给我吓的，我立马给赶紧哈。 没事，你说侧面老了也是挺温馨的一句话。 今天我发现我已经第二次犯这个错误了，就是你在打字的时候，如果我们平常在微信里跟朋友聊天其实无所谓对吧，因为大家有时候都很熟悉嘛，然后也知道这个可能是打字的错误，但如果你是一些很正式的场合在表达的时候呢，就一定要检查再发送，否则的话呢就会闹出一些笑话。 这个之前给你的时间不多啊，留给韩立同志的时间并不多， 但今天呢主要是叶谦一个人，其实也是我跟你哈一个小肩膀的哈合了一下影对吧，哈喽啊，这个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边框哈用在你的身上。 其实我 说实话你还是扎起来吧，真的头发扎起来吧。 嗨，你管我什么样的都一样。 不是，你瞧你昨天晚上那个和今天，这昨天哈就像是你的远方大哥啊，叔叔， 所以这多有意思， 喝的面红耳赤的做了一期节目， 这多有意思、啊、我就是我 今天 截然两样的，我每天都能变成截然两三样的我，这有多有意思是吧。 哎 是不是又要我那个不过如此的再单独主持一会儿啊。那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晚上呢其实我特地扎起来这个辫子是因为 你女儿又 我儿子他一直哭，一直哭闹，今天晚上哭闹的比较狠，然后后来又发现呢我扎起来辫子的时候呢 他不哭了， 抱起来的时候呢他还哭。我就想看看你们看我哭不哭。 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 我爱你啊，爱上你很感伤。 你不来我不老，说好了，你不来听节目我就是不老啊！不管我容颜变老了，但是我的声音我要保持不老， 多可怕， 好不好？ 你想想、到时候一副特别苍老的面孔，然后都是大家晚上好。哎，你忽然让我想起那什么来，让我想起缝纫机乐队里边有一个有一个环节，那个什么神仙姐姐的声音真好听。 就是他说的是那部电影当中哈，然后呢他很迷恋那个电台女主播。 是是是， 然后呢一看到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和他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包括大家见到我本人也会觉得，因为电台它是用声音啊、与大家见面和就是第一次结识，然后你有无形当中会给他产生美化的感觉，对吧？但实际上呢， 丑化 距离就是滤镜的一个最大的天敌，对吧？ 你不来我不来， 他会把很多事情就一下子把真相揭开了。但声音我觉得我没有欺骗啊，我就是这样子的，顶多生活里会有一些方言，对吧？跟家乡的老朋友们，哎，会说一些东北方言， 这个 就是对，包括你们北京朋友在一起也会有你们的这个语言，对吧？ 北京话相反比那个你们东北话还难听一点呢，要是真说的， 我觉得不是难听，是你们那个就是舌头里哈，就口腔里那种 很难辨别。北京的俚语啊，真的说溜了以后，真的比东北话要难分辨。你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呦，这个词儿得好好学。 对，他说的难听是他不是说这个话不好听，而是说难以理解。对，就是听不懂的意思哈。 是的， 反正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啊。然后语言呢，也是这个地域非常有特色的东西。 因为我发现东北，比如说你们很多喜闻乐见的一些二人转啦，还有小品啊什么的这些， 咋了？ 然后还有平常普通的时候，大家在对话的时候，他虽然他也有俚语，但是他是为了让你听着痛快，理解的更透彻， 他是语气上 而出来的那种俚语，就是你完全你能理解他在说什么啊，就是那个什么敞亮敞开什么这种话，你一下就能听入进去，然后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是北京有很多话你就真的不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也许是带了很多满语啊，就是有原来带了有一部分，就是接收了满语的这个，直接变成俚语。 就你的意思是，东北话即便是你不敢说确定，但是大意不会差太多。 他其实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敞亮而设计的那种俚语。 就比如说，你看你这个人啊，这个五脊六兽的样子、啊， 对，这马上你就、 就是你就明白什么意思哈、啊，或者说你这一天天的啊， 对， 看你这一天天的啊， 他这个寓教于乐的这个表达方式 哈，很多。好吧，22:15，男左女右可能在大家的这种相伴当中，也有了他和你之间的一种特殊的语言哈。不管此刻你在做着什么，对于1626红，昨天晚上就没有结果的这个红人，很感兴趣的话，也是夜间当班的周一到周四的工作男夜晚的红人感兴趣的话， 周四的我， 对，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说好了、你不来我不老哦。 来一首，哎，电子前卫的啊，来自高阳乐队 Land，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甜心儿 Sweetheart》。 The devil makes work for idle hands to do. He can take these hands if they're not touching you. And these lips of mine.Would rather turn to stone than kiss another now that you are gone. Sweetheart, I'm so alone. Sweetheart, when are you coming home? Joy you bring and happiness. 电子乐它的一大特点就是鼓可以，就是你脑洞大开的话，节奏乐器可以随便来，可以无论怎样打破所有的这个常规的这种戒律，然后随便来的，只要你抓得住，只要你主唱跟乐队他们抓得住跟节奏，因为这是一大特点啊。第二就是它有很多这个真乐器发不出来的那个声音啊，大家是知道的。 电子乐器总会给人一种很玄玄乎乎的感觉哈， 对， 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在跟听传统的其他音乐可能带给你的那种听觉上的影响不太一样。因为以前的那些抒情歌曲啊，那种流行歌曲的旋律走向，你是整个情绪是很流畅的， 是 电子乐你会觉得它是个个愣愣的，对吗？ 它可以 它是这样的， 它就是可以做成 玩游戏一样哈， 它可以做成你说的那种 的 那种 流畅的 它也可以。 对，但你刚才这首就是有点像超级玛丽， 对，它可以做成任何样子，只要你够脑洞，它你可以支持，它在技术上可以支持你到任何的那个维度啊，可以说它的音乐维度可以让你想象空间大展宏图。 啊，好久没有在周四晒收听力气了。然后听友灵儿不是小龙虾，他发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每当看到他的时候，就觉得好亲切啊。这1000分之1台收音机，他在什么地方？ 因为看到一个跟家里同样电器的这种管同款电器这种感觉，是一种，就是一种回家的感觉。大家都是有同样的一样用具在家里摆着的时候，就是感觉哎，这是我们就是都跟一个家似的。 对，而且这款收音机如果说在定制当中没有在974这个地方有一点红这个红的显示的话，乍一看你是看不出来它和其他款有什么相同，因为我那个十年两个字也比较小， 你仔细看 这一张照片，对，你如果不放大的话是看不到，但是只要有那个命中红心的那个小红心啊，看上去就是男左女右，这是属于什么街头暗号。 绿色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绿色， 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个是去年对吧，我们这个定制的对吧， 红色也真的是很不错的一种红色。 我跟你讲哦，你再过10年你再看看啊，再过20年你再看看， 这种红配绿也真是特别好的一种比例红配绿， 这绝对就是压箱底的啊，就是你可以给你的子孙后代们讲讲，听爷爷讲啊，奶奶讲过去的故事里的一部分哈。 这一晃就会变成爷爷奶奶曾经用过的玩意儿。 对，它就是带有一种家族色彩啊，你的家族故事色彩的这样的小物件。当然了，只此一次哈，这个以后的男左女右还能不能有这样的定制1000台收音机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呢？答案是没有， 不太会有，除非咱们的那位 曲终人散， 咱们做收音机这位朋友又自己在打， 一边怀念一边体验，刚刚说了再见又再见，一段段的故事一边回顾一边向前，别人的情节总有我的画面，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用心就能看见，从陌生的脸看到明天，从熟悉经典翻出新篇，我演的不止云烟，有梦就有蓝天，相信就能看见，美梦是个气球牵在手上向往蓝天，不管高低不曾远离我视线，生命是个舞台不用排练，尽情表演，感动过的片段百看不厌，只要有心就能看见，从白云看到不变蓝天，从风雨寻回梦的起点，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

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南郊观象台的最高气温是27度，白天呼啸的北风刮了一整天，大部分地区的风力都达到了6级以上，阵风达7-8级，部分山区阵风达8级以上，目前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当中。傍晚北风仍然比较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风，行人和车辆一定要注意远离广告牌等高大悬垂物，还要防范高空坠物，注意人身安全。另外呢，由于风干物燥，还需要特别注意用火安全，谨防火灾发生。入夜之后风力逐渐减弱，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5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25%。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音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来关注文化及出行方面。昨天上午在北京冬奥组委首钢办公区会议楼一层多功能厅，北京冬奥组委和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启动全国中小学生我心中的冬奥吉祥物主题活动。活动尝试借助新媒体平台开展奥林匹克教育工作。北京冬奥组委组织开发了微信公众号专题页面程序，并且把课程、图片和游戏等内容融入其中。昨天上午2018北京文化创意大赛文博产品设计赛区总决赛举办，35个精彩的创意文博产品项目从500多个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进行了最后的角逐。北京市古代钱币展览馆带来了一组主题为钱币上的中国龙的文创产品，其中一套提取清末民间压胜钱上镂空龙纹元素制作的杯垫，看上去十分明艳复古，在色彩的选取上着重挑选了明黄松绿等皇家色紧扣主题。今后房山十渡不能再乘船游览了。记者从房山区旅游委了解到，房山十渡风景区全面禁止水面游船、竹筏等旅游项目。十渡自然保护区管理所发出的公告明确表示，游船、竹筏等旅游项目不利于保护区内的生态环境，需要被禁止。目前拒马河保护区管理所正在开展保护区的大整治工作。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装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 的半球，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50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9月6号周四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欢迎光临，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对，非常抱歉的通知您啊，昨天晚上就没有选出的1626红，如今此时此刻还是没有挑选出来。哎呀，不是挑，没有挑选出来，是没有人来求红吧。你自己想一想吧啊，单独照片，嗯 哈，终于露馅了， 开始讲冷笑话吧。 以前单独照片都是能冲到2米几几、3米几几，今天那个不选红人出来，可能难当此任啊。今天这个，尤其是谁让他让我把头发扎起来的，是吧？既然讲了一周的小动物冷笑话，那今天就别把它解搬出来，还是小动物冷笑话啊，非常简短。说猎人啊，照着这狐狸棒就开了一枪，结果猎人自己死了啊。为什么呀韩立？为什么呀？有 N 种答案，就最简单的答案，你想想。韩立正在想啊，正在眨眼。 我说真心话啊，我刚才是被你的这个声音的最后一响，就是给，就是感觉到好玩。 你是 我都没有听到你之前讲的什么，因为我在看本兔子 Benny Ben 的这个 打的是狐狸，打的是狐狸，不是兔子。猎人打着狐狸，你就想、 你再讲一遍，你再讲一遍，我听听。 猎人举枪照着狐狸，棒就是一枪，结果自己咯老一声，哦，死了，就是你笑的那个。 就是猎人自己反而 死了。 他拿枪打狐狸，完自己反而牺牲了。 有 N 种答案，为什么？最简单的答案 是枪口错了吗？方向 枪口还U字弯头的呢，还枪口对着自己，谁开枪啊？好吧，最简单答案，咱也别浪费时间。最简单答案就是狐狸跳起来大笑，哈哈，敢打我，我是反射狐。 I sing to the eyes of the weak. Tomorrow comes, sorrow becomes his soulmate. The damage is done, the prodigal son is too late. Too late. Oh, doors closed, but he's always open to hear time in his mind. 反射弧、 啊、太冷了， 对了，哎，周四把最冷最爆冷的一个小动物小伙儿献上啊！ 对，我觉得能想到这个答案的人真是绝顶聪明哈、嗯，而且确实跟大家的这个思维的这个角度不太一样哈。 就三个字，最简单的答案其实是最难想到的。 但是其实如果经常玩这种冷笑话，经常就是知道这种脑筋急转弯的朋友哈，他们大概知道这个路子往哪个方向走。 对。 好久不玩了，就完全已经大脑那一块已经钝掉了。 谁玩冷笑话、 哎、我跟你讲，有一段时间，我想应该是2001年、02年那阵子、嗯，我超级喜欢脑筋急转弯， 就是 我还买了好几本书呢。 就喜欢这样问答问答， 就是真的那个时候还有书呢，不像现在有网络嘛，有特别多可以找到的。那个时候就是得买书，然后里面呢啊就会告诉你很多，这一页你先看。题面、嗯、然后背面给你答案、嗯、就很好玩的哈， 自己跟自己玩然后喝醉了啊， 还要 一次猜不对自己喝一杯。 好了，今天晚上的冷笑话就过去了。而且我说过，刚才我其实是在看本兔子 Benny Band 他的留言 啊， 真的 又感动你了， 感觉真的。我一会儿暖文章读完之后我再来读他的这条留言好吗？然后希望求红的朋友今天晚上能够再明示我一下哈，不要让这一周的1626红留到明天晚上沉默那里，对吧？你想明天晚上啊，好多漂亮的小妹妹啊，小姐姐来求红， 跟你有什么关系？ 我就说跟你关系大了点啊，你的夜晚没有人来求， 我觉得有 人家默默的夜晚， 谁告诉你我没有了？自己去数数去，现在啊， 有。老叔叔不高兴了，老哥哥发怒了，好吧，来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你焦虑的根本原因是急于过标配的人生。有人说，生活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为了面包与理想碌碌穿行，中国一线城市高速迭代的生活节奏与重重的压力，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焦虑的一代，被这个社会日益高额的生存成本与竞争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有人为了追求梦想失去了曾经属于自己的感情，有人将所有时间投身于职场而学会了适应寂寞，而也有人在纷扰的选择中逐渐迷失了自己的追寻。在北上广生活，压力当然大，但除了压力之外，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离开北上广无法得到的东西。有多少人自大学离家之后就再无回老家找份工作的念头，从此漂泊异乡形单影只。又有多少人为了追求更多的可能去了北上广，自此在快节奏的工作中多了几分焦虑与压力，少了一些安逸与稳定。北上广这三字早就成为一种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生存状态。这些年有太多人在讨论北上广奋斗生存的意义，但终究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只有身在其中挨过苦也尝过甜的人 才会真正的明了。你的选择取决于你的追求。朋友思思是一名医学博士，在北京待了4年，明年毕业。我问他是否会留在北京，他却犹豫，最后回答说不确定。而这种不确定源自于对生活的态度。他告诉我，虽然北京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但压力也不容小觑。按常理来说，一名医学博士毕业以后在北京找一份差不多的工作应该不是难事儿。但思思说，因为是北京，所以优秀的人太多，压力反而更大。只有看看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再决定留不留在北京。其实也能理解思思的心思。读博的这几年，虽然表面还是个学生，但其实他已经在所从事的行业中探索了很久。这些年他接触了不少和他一样在北京求学并且留下来的人。他总结说，如果家里本身的条件不错，能早早在北京把房子买下来，生活倒也是安稳。但如果没有这个条件，还要应对那么多的压力，他宁愿到2-3线城市去做一个拔尖的人。一切都很现实，若是要付很大的压力前行，生活的品质也不会太高，不如去一座差不多的城市，过一种相对惬意的生活。当然，思思的想法只能代表千万人中的一种，依然会有很多人，即使累着喘着，还会坚持留下来。有人说，北上广是有魔力的，坚守在一线城市，那种可能性或者不确定性，会让人欲罢不能。即使头破血流，还是毫不动摇。所以留或者不留，不外乎取决于个人对生活的要求，又或是对人生的态度。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只有你自己知道，没有人能够帮助你选择。有段时间，网络上流传着“北上广不相信眼泪”这句话，它引起了热议。其中印象最深的，有人接了这么一句：“所以，你要回家乡了吗？”不细说那些现实因素，如果家乡能够承载自己的梦想，那又何苦远离家乡，独自漂泊？不免许多人会有感慨：如果我就生在北上广，该有多好！无论能干出什么样的成绩，至少亲人在这里，好歹也不用形单影只，孤独落寞。孤独感，大概是漂泊在北上广的人们无法避免的情绪。在不少受访者当中，越来越觉得生活是孤单的。偌大一个城市，想要找一个能和自己互相取暖的人，让自己在这个不相信眼泪的城市有一个依靠。谁不怕孤独呢？忙碌了一天，回到住处，连个说话解闷的人都没有。一个人，你总是一个人。下雨天，你想要有人送你去上班，下班了，也希望有那么一个人来接你回家。有时候恋上一座城，也大抵会因为有一个人也在这里。白天的忙碌不会让你寂寞，但夜幕下的冷清却让你更渴望有个贴心懂你的人，能陪你闲说三两，趣味浮沉。你也想过，如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吧，找一个差不多的差事，娶妻生子，安稳过一生。可你不甘心啊，已经坚持了那么久，会不会下一步就接近了梦想呢？已经闯荡多年，一事无成的回去，于父母你该如何交代？于自己你又该如何斗争呢？ 很多时候生存也许没有困难到绝望，难的是如何能够在拼搏之外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为什么不回家？因为我还不可以回家。从踏上北上广的第一天开始，就已经对未来有了期待。那么即使再孤独，也不想轻易离开，更不想放弃已经努力过的自己。曾经在知乎上看到不少人记录了北上广的拼搏时光，有人住过地下室，有人被房东赶出来过，也有人因为囊中羞涩，为了平摊一点点电费斤斤计较过。可他们最后真的离开了吗？真实的答案是大多数人没有。既然选择了北上广，哪一个人心中是没有数的呢？他们早就明白生活或者工作一定是艰辛的，只有坚持和努力才会看到希望。北上广的故事总是不免励志。有人在知乎上连续更帖了很多年，每年十二月他都会把自己在北京的一年做一个总结，有窘迫，有失落，有孤单，但日子终究是越过越好。对生活有梦想的他，在租住的房子里点缀了不少花草，也做了不少的装饰。即使是在一个陌生的冰冷城市，也从没放弃过好好的生活。每一年都有进步，虽然房子搬了好几次，工作吐槽日常也少不了，但他坚持了下来。最近一次更帖还给了其他网友不少生活与工作的建议。他说这一年最欣喜的是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偌大一个城市终于因为坚持生活了有了一些像样的起色，而这些起色足以让拼搏在一线城市的人们继续走下去。毕竟无限的可能在这样充满着机遇的城市，说不准下一刻就来了。在这个年代，也许我们追求的不再是父辈当年们说的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也许追求的不再是人上人，而是更好的生活状态，最称心的生活品质，甚至是为下一代的资源而努力。终究最平凡的你我，想要过的生活，愿意走的路，只有靠自己。其实在哪里拼搏都是苦的，只要你走出了舒适区，不管是在一线城市还是在其他的城市，总要学会一个人面对挑战。庆幸的是，北上广也好，任何的小城市也罢，人们始终怀揣着希望，所以人生才有了无限的可能。不知道你在哪一座城市听到这一篇文章，都希望你能够坚持自己的梦想，真的知道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选择怎样的一条路，然后为此而努力奋斗。每个人都曾经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遇到过一道长长的黑暗走廊，在那里没有人能帮你，只有你自己。 开了窗等待天亮，看着城市悄悄的熄了光，听风的方向，这一刻是否和我一样孤单的飞翔，模糊了眼眶，广播里那首歌曲 是那条街那个你，相同的桌椅，不用言语就会有默契，这份亲密那么熟悉，在爱里等着你，陪你疼惜有种暖意，在梦里全是你，不要再迟疑，把我抱紧，两颗心一辈子不分离，不想确定日期，拉长幸福距离，来填满回忆，在爱在爱里全是你，思念让心跳无法呼吸，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也许是不经意相遇在人海里，就知道是你。 这首来自梁静茹的《在爱里等你》。 哎呀，上完一厕所回来，我一看他，哎，还苦着脸跟这儿说呢。 我怎么就苦着脸了呢？我怎么就 今天晚上也不知道说了什么，反正我也没听。反正我一回来一看，他苦着一副脸还在那儿说。 我怎么苦着脸了？ 不知道今天主题怎么那么惨啊？ 没有，讲的是在这个奋斗啊，就是说，其实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朋友哈，你可能没有这种体会啊。就是我们这种上学也好，或者其他离开家乡来到北京， 哎，对， 最重要的决定是留下来还是回去，你没有过这样的一个角色， 九九八十一难呢。 不，我们讲的今天晚上就是这个问题啊。 迟早也得有这样的角色留下来啊。 To be or not to be 啊。 此时此刻呢，已经到了22:59，红人已经挑选出来了，我们转个身第三十段再继续了。当然了，还有一点时间，我可以大声的呼喊出他的名字啊。谢谢你的 站出来，他叫做家里有喵，家里有喵，家里有喵。 数出来了吧？一个。 老公救我呀！ 怎么了？ 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奶茶还是一点点。 怎么了？ 限时开放加盟了。 天400-6965-888。喂，还是一点点吗？我们要加盟。 还是一点点奶茶，限时加盟400-6965-888。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47，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9月6号周四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第三十段开始，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你不来我不老。 是、 这个指声音上啊不老。我刚才说了，在读暖文章之前，就是在你讲冷笑话的时候呢，我看到一位朋友，也是老朋友的留言，哎呀，不禁吸引的我根本没空听你的冷笑话。反射弧我就错过了啊，所以才有了第二遍，你又讲了一次哈。这位朋友的留言其实我觉得也代表了很多有同样感触的人啊，这就是本兔子。快看本兔子 Benny Ben。 我第一次听节目的时候还是初中的时候，听好了啊，现在我都大六了， 上六年大学， 大六， 这个看来学的是医， 好久好久没有听了，今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调到了974，竟然还是熟悉的声音，突然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在外地上学第六年了，今年太忙，连暑假都没有，有的时候会恍惚觉得那些在家里的记忆远得像上辈子一样，听到你们的声音，还是这辈子。 所以你想，这上学上太久了以后啊，也是有问题的。一般人来说上3-4年就够了哈，这个大学毕业然后开始回家乡去发展，然后呢就是到社会上发展，但是你一直在学校的话，读上那么6年至8年，你再想想那种留校生啊什么的，这种你想一想，他就会有这种感觉，他就会有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因为他一直就在干一件事情，耐得下寂寞，然后干精一样事情，那也是一种成功的捷径，但是也确实对人生是一种太大的历练，就是这种恍如隔世。 所以他才是不普通的人，他自己的简介当中这句话也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 对， 上天会厚待那些勇敢的、坚强的、多情的人。这是廖一梅曾经在一本书当中所说的话哈。 而他最新一条微博称自己是伪美食博士，伪美食博主，莫哈娜女士，因为我看了她做了一碗挺不错的意面，但是这个意面酱里边有蚕豆， 确实挺唯美式的。 哎，你想的是这个，我感知最明显的是他是一个非常会拍照，而且自己在日常中所选择的这个就是餐具哈，是非常有品的 木质餐具。 哎，我个人也 提升自己的食欲的一种木纹， 很会拍，而且拍完之后还把它的水印哈PO 到了非常让人觉得不注意看不到，但是呢如果你想盗我的图，哈哈哈哈，我就在面条里， 还有个小、小水印， 对，我就在面条里， 因为这是人自己做的嘛，人家自己做的肯定是自己的产品，自己的作品不能轻易被盗嘛， 非常的好看。 嗯，我觉得 做学生是很幸福的， 对， 虽然说做的久了会有点倦怠哈，但是你知道有多少人上了班之后又回到学校去，对吗？又想重新的去学习， 那花大价钱了。 而你呢，能够这样的一直连续性的哈，让自己做好最充足的迈向社会的准备。 对。 然后呢，有朝一日当你走向社会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社会价值，对吧？以及你的人生价值，肯定与其他人又有不同的地方了。 是，你一出手就是，嚯，别人就说，哇，这真是不一样。对对对， 对吧？ 那时候就是你大展宏图的时候了。 对，在任何时代里哈，就是读书人，并且是有学问、真有真本事的人，在任何地方，他都会焕发出一种被需要啊、被欢迎的这样的可能，对吧？ 是。 所以呢，希望你能够坚守住啊。当然，我们这档老节目呢，也愿意陪着你。陪你到毕业，陪你到走向工作岗位， 这不陪你到周四了， 陪你到有一天打开收音机，咦，看来真是这辈子再也没有了。 没有，有啊，有有有， 不是人家不说嘛，这现在听到咱们觉得是这辈子的事儿啊， 是 啊，迟早有一天一打开， 在那个流星岁月环节里， 哎，那 在那个留就是说回忆往昔那个一些值得你回味的声音栏目里啊，你能听到那个老韩立的声音啊。 老，我都说了，你不来我不老，好吧？嗯，我就算容颜变老了，我声音也不要老。 你们所有的人都， 我不抽烟不喝酒， 记住这句话啊，声音不变老，容颜变老，这是我坐在他左边的男左觉得最惊悚的一件事情啊，多么惊悚啊！ 可是现在很多配音演员他们就是这样啊，能做到的，对不？ 是， 你这惊悚的音乐， 你可以配那什么呀，你可以配你的暖文章啊， 让我再 来 一 次啊。今天主题说实话还确实我也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知道是一个苦梅脸。好，开始吧。 Zoo Rap 来自 YouTube。 仪式感非常强的一首歌啊，就是真的是差点逼着韩立读了暖文章的一首歌曲，叫做 Zurap， 来自 YouTube 二十年前的一首歌曲。 如果说把每个晚上我和叶谦合作的男左女右比喻成一桌大餐的话，会发现你的每一道菜都很像是材料非常的考究，然后不常遇到，就是菜市场不容易买到的， 可能是头盘或者是这个开胃菜的时候，咱们都是差不多在第一时段，在第二时段跟第三时段就要开始品尝正餐的时候，大菜的时候，你可能你都是比较， 我说的是就是一桌菜是转圈那种， 你说中餐、 啊、中餐，对，我没有想西餐、就是、 我是想的是西餐， 我想的是中餐，就是比如说你这道菜就一定是那种，因为它里面的元素很多很丰富嘛，哈，就容易想到什么麻辣香锅之类的哈、 哦。你是一锅烩的那种感 觉。对，或者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刚才想到的是什么，有很多人愿意吃炸那些虫子，你知道吗？ 就是南方或者云南那边啊，很多竹虫啊之类的。 对对，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吃，但是我觉得这种音乐就很像是那种炸虫子。 你就其实我跟你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比如说上了主菜的时候呢，忽然发现韩立那边为大家提供的还是很pop, 传统， 哎，很 pop 的，很 popular 的那些，比如说三成熟的牛排啦，啊，五成熟的蹄排啦，或者是给大家弄一些烤小羊肉啦什么的，这种都是啊，什么什么 喜闻乐见的， 对，什么法芹这个配以什么什么厨师沙拉之类之前的，都是那种啊头盘什么都是很主流的，而我呢，忽然就是等于说。就是上了一个什么，上了一个你说的 炸虫子， 哎， 法式焗蜗牛之类的，反正就是 这个 各色菜呗，各乐菜。 这个原材料不是我们家常啊、在三餐当中经常出现的，甚至也不是说谁都能招冷一下能做的，对吧？ 对， 你说这炸虫子，你要是真把虫子买回去，洗虫子你敢吗？啊，对不对啊？怎么处理啊？ 清 然后这个整体过程你连想都不敢想， 是。 所以我觉得这种音乐元素可能就是这样的，它挑战了一些别人不敢去做的事情，对吧？所以你会在这个音乐的整个行进当中，有太多太多很神奇的东西在里面。 啊，忽然你，或者是忽然发现我给你上了一个什么魔鬼鱼啊。什么清那个什么烤什么墨西哥什么安康鱼啊之类的，反正就这类的东西就上来了。 听友不在一二三键就说了，哎，我突然打开收音机、嗯，哎呦喂，就刚才那音乐，听上去好像磁带卡带了， 是吗？我那个 我真有这种感觉、就是， 我那个多么的流畅啊！ 流什么流？到后来 怎么会是磁带卡带？ 他就后来尾声的时候，那音乐。那个曲子是一直有这样的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在其中的。 您接受的这个东西看来太凤毛麟角了。 炸虫子吧、嗯、对不对？ 你们太那个孤陋寡闻了。 对对对，是我们都一天了啊、嗯、不想吃炸虫子了。 嗯，听的都平常都在听些喜麻啊，你们 来点简简单单的小菜好不好？ 哎，每天都自己清汤寡水， 七情百合好吧。 谁的青春时光没有一点傻，看着你的脸庞，熟悉那种伤疤，丰富所有过往，忘记别人的喧哗，越是平淡的晚上，思念越猛烈的发芽，需要多少勇气才敢表达？我的心好想和你说说话，你是我最初的信仰，要幸福啊，坚持到最后的一秒，并不复杂。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长大了，人不改变的虚假，你是我最大的牵挂，要幸福啊，我站在风里等你送来一句话，我不再挣扎，去欣赏生命的变化，要幸福。小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现在怎么了？

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时间23:32:55，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周四晚上最后半小时时间段，坚挺的时间段，我是工作男左叶谦。今天晚上红人我们在第二时段过后才选出来啊，所以我们今天的聊天量多少米了？一米三啊，一米三也是突破了我们1.2米的这个。儿童高度哈， 基本 儿童高度突破了， 基本款已经过了哈。 对， 同时呢，1626红这位朋友他很热爱猫，家里有喵也不容易啊，因为之前没有人求红，只有2天了才把它选出来。 对， 这是命中注定和你有关联的，多顺的日子啊！1626这红人不错的啦。然后希望你今天继续再坚持半个小时， 确实不容易。 我们呢就可以哈。好好的享受明天的时光。 明天是默默，还有后天哦，后天他是自己可以好好享受假期时光了，就是 大家都休息好吗？ 对，大家可以享受周末时光。哎，但是很多朋友是享受不了的，很多朋友有公差啊，有加班，还有很多任务，这个是我知道的。你是想再放一次片花吗？好，先听你的歌啊。对，其实呢，我是想迷惑你一下。仔细想想，这是 什么片花？我已经被晕掉了。 对，仔细想想，这是什么？这是我曾经用到片花里的一个前奏，但是它真正来自《Hove Phoenix》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吸尘器》。 吸尘器。 对，我们的曾经的一个特别特别黯然神伤的片花。吸尘器，来自吸尘器的前奏。 相隔两地的时空，默契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的荧幕因为我们双手承受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追求不放弃的梦，冬雨下的反差成了最可爱的家。 这首范晓萱的歌曲哈，要带给今天晚上的这位红人，家里有喵，因为他非常喜欢晓萱。 晓萱 啊，这首歌叫做《同步》， 而范晓萱自己感觉自己就像一只小喵一样的，出道以来就那么蹦蹦跳跳， 猫一样的女人。 对，啊、 此时此刻23:44了，夜已经很深了，今天的评论量和昨天比呢，明显是下降了一大截， 才1.34米嘛， 对， 还没到成人高度、 这个、当然无所谓了哈，我觉得120过了就好了，大家都很辛苦嘛。今天晚上这个之所以会有这个局面，是因为昨天有一个话题，你还记得吗？ 昨天 就是妈妈这个对她30岁还没有相亲， 提早出来一个话题， 对，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共鸣。 这种话题其实是一堆人会凑上来说支招，然后说自己有类似经历的啊，所以一下就冲出来了这个事儿。 对，但是男多女幼的问题， 说实话，这种话题并其实归根结底并不是一个愉快的话题。 对， 我们不能每天都找这种就是扰人心的话题来开始我们的交流量，对吧？这叫 这就像两个人在聊天的时候，你希望这个话不至于落在那儿就尬聊，就一下冷下去了。 是 两个人总是有热情聊下去，所以这有一个谈话的技巧、对吧？就是让你和他之间也在聊着天，但不至于很沉重，对吧？你说要是上来，哎，一千 我今天不想说话。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我今天尤其不想说这话。 哎，你们家谁说的算、啊、 我不想说、 啊、你们家谁管钱啊？就是打探性的，就是这种不断的提问式的聊天，是对方最最不喜欢的，对吧？ 你就像是一个要得到情报的， 对， 情报人员。 你不是跟我交流， 是 你是在拷问，对吧？ 你这个是不是在那个就是在闲聊天？你这是一个怎么说，探究探寻别人的一些私事啊，或者是私生活，然后 information 也许是一种别人也许不把你当做就是个人信息流露的那个最要防范的点，但是别人也很厌恶这种来回来去的打探别人非常隐私的事情的。 但是如果你问他，哎，叶谦，你最近在听什么歌啊？ 嗯，这个挺好。 哎，是不是一下子就 这个挺好？ 最近有什么好吃的地儿推荐一下？ 那没问题， 对吧？嗯，就是一下子轻松很多。 是， 就是以提问式的聊天这个形式可取，但是呢，内容啊，问什么问题呢，就要慎重了，千万不要问一些人家可能苦于开口。嗯，你很想知道但人家不想说的问题， 或者是别人主动跟你说倒也罢了，你起到一个聆听或者是劝慰的作用，这倒行。就是哎呦，我最近可倒霉了，我怎么怎么样了，怎么怎么样了，这个还好，你可以就是了解到一些他的苦衷。 叶谦，你今天花钱买东西了吗？ 每天都花钱买东西。 不，我的意思是买，就是不是每天都买的东西吗？ 每天都买不是每天都买的东西啊。 不是，比如说今天你 太乱了， 比如你今天买了双鞋，你不是每天都去买鞋吧？ 对，那肯定不会。 对，你有今天买的和平常日子不一样的东西吗？ 没有。 OK， 今天没有。 这个时候一般要是你对我有点想谈下去的兴趣的话， 我就会说 就会， 不过我昨天买了一双。 不 前天我买了一双。 女人要的不是这个，女人要的是，那你今天有买和平常不一样的东西吗？ 你是不是买鞋了？ 哎，这个谈话技巧就在于，对方问你的时候，如果你想缓解尴尬，不想回答的话，你就把问题再抛回去。 嗯， 对吧？这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两个人不至于尴尬，对吧？不至于让这个话掉地下去了。 是啊，那但是这个话就看什么话题了。比如说你刚才问买鞋了也就罢了，鞋气没那么重。 我要说，哎，举个例子， 你今天买人身保险了吗？我没买，你才买的，你买了吗？ 什么各种保险了解一下， 对， 就带着一种目的性很强了。其实聊天最好是就是随着这种情境的推移啊往前行进，千万不要是为什么而什么。但是女孩总是会有这种，哎，咱俩玩真心话大冒险吧。 嗯，这倒也挺好玩的，就看你是选真心话还是选大冒险了。 咱俩玩摇骰子怎么样？谁要是比谁大的话， 真心的跟你说，我真不敢大冒险，岁数不饶人了。有的小年轻的那次让我过去到邻桌站在人桌子上跳舞，这怎么弄？你说， 老叔叔您就直接真心话 吧，这大冒险让人给我踩出去的 啊！老叔叔，您就真心话吧， 真心话。好，这首歌来自 Swan Dive， 名字叫做《失去我的信仰》。 那怎么行？

借由这首歌中的一句歌词，也向听友们说，我的朋友，我始终相信你会快乐起来的。这是来自徐佳莹的歌， 那绝对 调色盘。 来听男左女右的朋友们怎么能不快乐呢？他们就是为了寻求最后的快乐来这儿的，一天中最后的快乐，别寻求最后的快乐。好，所以来一首欢快的歌曲，来自 Level 42，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tar Child， 明星孩子，童星，就是童星啊， Star Child。 然后结束今天周四的男左女右，明天是默默沉默啊，然后后天大家都放假，都来一个小假期两天。 这不是生活里特别就是规律性的吗？ Oh, that's called life. You can, 五天、啊、 That's called life. You should try it. 对，对于很多开学的朋友来说，这个周末的到来也是缓解了一下哈。 对， 从假期到开学几天，还有点小不适应。那周末时光呢，就好好的调整一下。明天晚上10点钟，和陈默一起男左女右吧。晚安。 晚安。